在雨夜里飘落下。黄的花白的花，带雨的花使我想起了他，就像是含泪的他。为了什么总把头啊垂下，默默地不说一句话，见他泪流，见他不说话，正叫我放不下。善良的心，善良的心使我想起了个人，他的眼默默含情，只要他的心也有我的人意，默默地深情藏在心。任黑夜长，任寒风急，我也感觉温馨。